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呢，这个高虹安这个案子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进展。那么现在北检已把它这个列为侦治案的贪污案的这个分案开始这个调查在开始侦办了。那么高虹安跟李中庭都可能是贪污的被告，好，那这代表什么意思？高虹安一定要被关不？好，黄定宇律师讲一刀毙命，好，伊昨讲啊，证据已经是百分之一百的充分啊，好，那么今天啊，这个民众党的党团发了新闻稿，说他们要告来这个我们节目上爆料的 A 先生。哦，不过他有时间这个开记者会发新闻稿，就是不说明我们对他们的众多的疑点。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好，譬如说何志伟说李中庭出国去啊，今天民众党出来说没嘞，没你们就提证据，你顺便说明一下我们的质疑。柯文哲跟高虹安搞直播，结果嘛是不针对我们的疑问，有时间搞直播，然后没时间做说明，为什么啊？我们今天呢也邀了民众党的立委，也邀了高虹安，让他们来说明，他们就是不来。那为什么说明有这么难？这个事情才是重点啊！林冠年啊，伊讲乌白两道，即马拢咧找遐助理，听起来讲实在是毛骨悚然。助理少年啊，趁无几个钱，竟然乌道的，你即马咧找伊，请问乌道的咧找伊要创啥？今日四叉猫讲，他有听到录音，助理给他的录音，讲引起哦主管甲恐吓。那到底恐吓是什么？我们今天啊也会跟四叉猫来连线，那因为呢，所以呢，而且说高虹安啊，找林冠年说高虹安找十几个助理要拍澄清影片，跟他这个关系呢？为什么？这个今天我看林冠年啊跟张义善都说高虹安会搞垮民众党，那他们的立论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会把民众党搞垮？民进党给他讲，五郎出来讲，这对年轻人实在太伤了，因为剥削这个老板实在太可恶，太过分了。我觉得恐怕这个惹怒的不只是年轻人。所以呢，今天啊也有这个两件议员，那么跟高虹安非常相似的，一个已经收押起诉了，一个呢伊是判党刑。那安尼咱来看高虹安到底下场会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赶快来介绍。第一位是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义川兄， 大家好。 另外呢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回哥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好，律师洪世杰，洪律师， 大家好。 好，以及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回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洪毅好，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哈。那么待会儿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也会加入，那我们也会连线网红四叉猫啊。那先来看这个新闻，大家等一下看是怎么解读啊。这是今天的一频新闻网哈，详细的是11月17日下播的新闻，讲据了解。接获检举的调查局北基站已经向台北地检署报请指挥。那么台北地检署呢，给那个下播已经正式签分他之案，案由是贪污。高虹安跟他的男朋友李中庭两人被列为他之案被告。好，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等一下呢，我们来请来宾来这个解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位检举人不实的内容，我们也提出了告诉。 11月7号，高鸿安前往调查局北基站，要对检举人提告加重诽谤及意图使人不当选等罪。但10天后，北检正式对高鸿安涉及的贪污等罪分他自案侦办，并将高鸿安以及男友李中庭二人列为被告，将由检诉黑金专组检察官深入追查。 被列被告是哪个单位？是哪个地方被告的？ 北检今天来专案做被告了，对吧？ 变成被告。哇，什么时候动作这么快？ 报告局先前报载检举人所检举的内容，告诉对象为高鸿安和李中庭，列为被告是正常的分案程序，并不是检调司法认定有罪。我方已经提出大量证明助理的实质工作证据，并主动送交检调，未来也尊重检调，配合侦办。 高鸿安近半强调，检调分案不代表犯罪，但检举涉贪的证据却是接连曝光，一张张的助理薪资内账明细，揭开高鸿安立委办公室的小金库运作。他被控涉嫌低薪高报助理费，再将差额上缴到公积金，挪作私人使用，而且吹哨人还不止一位。这个时候，绿名代大爆，高鸿安的男友李中庭已经出国， 因为高鸿安既然说他没有看过账。他是不是推给 Jack？ 那 Jack 在飞出国，检调单位也开始在侦办了。那这个让人们的直接联想就是你畏罪潜逃。 高鸿安近半回应，李中庭目前人还在国内，若是有人刻意放假消息，只是选前在即，外界预测，即便是七号分案，检调也会在不影响选举人力布置下，以及干预投票结果的考量，近日不会有大动作的侦查行动。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义川兄哦，北检公已经正式分案，那案由是贪污，那么把高鸿安跟李中庭列为这个被告，这是什么意思？ 那你本来是讲有他资案交增资案嘛，去用叫去，可能几种嘛，一种是被告，一种是关系人，他冇可能是证人嘛，哈，这两是他资案的被告，代表这一个收到了证据啊。显示他们是被告嘛，哈，应该是安尼。阿伯代表有罪，哈，我即马目前为止还不代表啊。甲多迄个高鸿安的发言人已经有讲，因已经查这个代志，而且他的新闻稿说，我们已经将这些助理工作的证据，大量的证据啊，哈，通通交给这一个检方。可是呢，这个案子啊，如果只有这两个被告，如果只有这两个被告，那这个案子。未必跟助理费有关，因为如果是助理费，应该还有第三个 哦， 第四个 哦，好好。 那过去在讨论的期间呢，曾经出现过基金会的案子，那如果基金会的案子，那就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位是被告，那因为这个检方也没有具体说明详细的这一个内容，不过因为昨天传出来说这一个李中庭已经出国，好，阿基玛。检察官公好，我已经列为他之案，李中庭列为被告，所以李中庭现在人在国内， 对， 他也没照啊，所以有可能是 被告就跑不了了， 就原因，然后把这个消息给揭露出来嘛，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办啊，所以李中庭你也别搞乱当，你别乱当，那 所以助理费这个事情还没有，现在是先办高鸿安跟李中庭， 对。所以一得快，因为案情弄个不在哈，只是说有这个案子，好，然后我们已经在查这个案子。不过这个过程中，大家回想一下，最近几刚有几件代志嘛，等于林冠年又揭资料去嘛， 是是。 各位还记得王浩宇 啊？ 王浩宇嘛，讲又揭物件去嘛，其实因揭去拢是高清无码版啊，高清无码版啊， 高清无码版什么？ 就是讲吼，咱较早看迄索马频道，吼一寡物件拢早早开，叫做有马的嘛。咱电视台所有资料为各自，所以讲李宗廷的秒出来，其他拢码起来嘛。足侪人看过高清无码版啊啦，就是讲、 到底是。你消费是来厉害呢吼，把你代志太济。 你讲真济人已经看过一条薪水是啥物人，啊，伊领偌济，领偌济，啊，就因为各自嘛，拢袂当。到哪有咧讲，别人讲伊薪水偌济啊？所以这个案子，其实这个检方他现在收的资料，其实已经看起来应该也是蛮完整的、可是因为、可是因为最近又传出来什么那个证人啊，不是讲证啊，就是讲遐阻力，去有人关心啊，个啥物录音带，讲啥物主任卡电话，有迄个离职的助理讲，你唔能讲哦，你若讲哦，会安怎安怎啦？律师嘛伫遮，靠，迄个。 不管是关系人还是证人还是安怎，接着一人敲电话讲，你都唔通讲哦，哎，这个算威胁迄个当事人啊咧。哎，这检察官你干嘛嘛要处理啊吧？啊，无这個当事人会惊啊。讲我向接着一通电话讲，哎，我叫我袂当讲，我来讲的安怎？啊，这不是就在串证吗？ 是。 好，所以这個过程啊，因为串证过去有真侪迄个议员的案例。串证有罪呢， 是， 吼、哦，咱咧高雄迄个陈翠鸾迄个案就是嘛，吼、哦，张迄个判判嘛， 对， 咧陈翠鸾迄个搁十三个助理，十四个助理，拢讲阮主观呢，我拢交控制金呢，遐拢做伪证哦，遐助理拢讲拢阮主观呢，即嘛遐全部做伪证诶，全部拢搁立案侦查。 对，我感觉陈翠鸾至少比高鸿安敢那靠得。 就哎呦， 现在当助理拢卡出来，帮你做伪证。高鸿安的助理是大家拢去个检举。 啊，即摆讲这个案件应该是来讲，这个助理因为高鸿安这两三年用二十几个助理啊，那流动率很高，啊，为真无欢喜离开。好，啊，这个人你即摆过去甲讲，讲迄个李宗廷讲靠遐助理讲，哎、欸、啊，你嘛有啥物？讲啥物？头家叫恁做工过，遐对话记录有利于委员的，你唔得爱交出来。叫遐助理讲啥讲？啊，阮同事要走时，你拢叫我甲资料抬抬的啊。我要离开的时，你拢叫我资料抬，说我手机啊嘛无奈啊，无啥物电脑的物件，你拢甲我抬掉。我即摆哪有啥物有利于委员的证据？ 哦，好好。哎、啊欸，为什么叫伊爱抬抬？ 无，伊逻辑讲安尼，好讲啥物？因为高雄安是自己的高科技公司，啊，讲啥物员工若要离开，啊，袂当诈招公司的资料，所以就拢爱做这个规定，所以反而造 成。不是，那是立法院的助理跟委员之间哪有什么跟公司什么？ 不，阿姨的迄个伊刚才训练的逻辑啦，就是讲哦，这个若要离职，袂当带走我们公司的秘密啊，袂当带走咱办公室，才有诶无诶代志嘛。所以伊当时会叫他，啊，可以知道这公积金的资料，包括啥物发票，发票连咧 QR code 拢去留诶。迄个是准备要老的啊，阿文阿哥，你个物件，我讲咱若是公司上班啊，摕小灯去报，迄啥物人有尔，就甲咱收迄个发票去，迄个会计有尔嘛，咱嘛唔知到尾走去对，而且一两年了，那拢淡掉啊嘛，因为啦，会计师看了就可能拢淡掉， 是， 那有可能去老会，迄个是遐助理，找有一工来讲哦，你拢安尼甲阮压榨，安尼甲阮欺负，阮是来做袂爽的，啊，佮看了到阮最近的嘴脸，所以只好拢哦。这代志要讲，大龙就会来讲讲的 啊。好，来，这个是针对北检啊，今天的这一个动作啊，这是高鸿安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徐千晴说明，有关今日地检分案，若根据先前报载检举人所检举内容，告诉对象为高鸿安跟李宗廷列为被告，乃正常分案程序，并非检调司法认定有罪。我方已提出大量证明助理实质工作证据，并主动送交检调，未来也尊重检调配合侦办。再次呼吁外界不要带风向误导民众，试图影响选举啊！来，那我想这个请教一下律师啊。那你安怎看这个动作？另外对，你安怎看高鸿安这个啥有会来乖无？ 咱即马先来讲。他现在分案是分他治案。 对对、哦。 那我们检察官在侦办实务里面呢，我们把案件分为侦治案跟他治案。那它的差别在于说，如果犯罪嫌疑不足的话，检察官的处置方式。如果是他治案，检察官可以行政牵结。可以行政牵结。可是如果是侦治案的话，犯嫌不足就可能要不起诉处分。但是呢，我们高鸿安现在这一件，我们来看啊，因为他是北基组主动者，就有人去检举， 对， 他侦办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调查局的侦办是相当严谨的，他跟一般的调查机关也不太一样， 哦、 所以他是北基组传唤，包括高鸿安，传唤一个相关的人等之后，整理资料给检察官，请检察官主动侦办， 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看。这个程度、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程度、那有可能检察官收到的时候、还没有非常仔细的去看内容，所以他先把它列为他治案、但是注意看他还是把它列为被告、那列为被告的话你就要有出庭的义务 要出庭， 所以说李宗廷如果依照刚才的那个说法，李宗廷好像也是被告， 对、 所以他如果不到庭的话，这个可能有通气危险。 伊若真正那像何志伟讲的，伊去 造对对对，有可能红通气 啊哈哈哈。 哦，去保温的是政治案跟他治案的差别啦。 OK， 那会很快升为政治案吗？ 再看检察官的调查的一个速度啦。嗯、因为其实今麦新闻有出来讲，盖新有电话咧联络一挂，我们不管他是证人还是共犯还是嫌疑人，嗯、但是呢，他好像有在疑似串证、嗯哦。那这时候我们都认为说，基于侦查之后厘清事实的必要，嗯、哼哼哦，那检察官要尽速动作，好、哦，因为这个其实也是重大案件。 那黄定律师啊，伊第一讲讲，这证据高宏安你一刀毙命，伊站美国李家公证据100%充分，啊，你看咧？ 其实这部分哈、哦，确实雷同的案件哈、哦，定罪率算高啦、嗯哦。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一般的这种。立委助理挪用立委挪用助理的公费的问题哈、嗯嗯，他的手段大概分两种，哎、欸，一种是用人头啊、哦，一种是用福报的方式、嗯嗯嗯，用人头就是说，你就来挂个名，嗯，哦、那你的存折跟印章放这，好、欸欸啊，另外一种就是福报，嗯，哦、福报就是。 那你5000报5万类似。 对，啊，伊家你也揣到高哦、嗯，高哦，迄个立委来利用。那其实这个是手段，但是呢，一般来讲要看他怎么使用，嗯，好、哦、这个钱，好、哦、那因为 啊，钱我拿起来洗头嘞， 哦，安尼就私用了，哦而且这个其实范围蛮限缩的 哦，因为它是法律固定的科目，哦所以嗯，你只能用在实质用在聘用助理，啊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你公费助理的钱，嗯，拿来支付自己聘的助理的费用，嗯、哎，薪资。这样子，现阶段的法院看法是 ，OK 啊，但是呢、啊、 我哪来贴那个眼皮贴嘞？ 哦啊那就私用啊，那私用 眼皮啦， 啊、这 双眼皮贴，好、 哦，这虽然大起来较水嘛不好， 哦，较水嘛，啊哪得来买卫生棉呢？ 这都袂使， 卸妆棉呢？ 这个因为都是私用，啊私用的话，其实就会有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 假扎等嘞。 也不行， 马屁下药。 甚至哈、哦，有法院有提到哈、哦嗯，新竹市议员有一个李黄锦燕也有提到，就是说你甚至用在哈、哦，跑选举的摊，嗯，好、哦、选务哈、哦、服务处都不行。 好，那你可以讲高鸿安挂了吗？ 他大概我自己在看现在提出来的一些证据啦，嗯哦嗯、如果说那些助理真的有出来作证的话，大概我的看法跟黄帝律师差不多了。 好、哦，一刀毙命。 大概90%了，哇， 90%是贪污有罪的对， 对， 一判刑啊就对了， 对， 你还关啊就对了， 这也判了足重的呢，7年以上， 判了7年以上呢，7年以上还关多久才出来？ 哦，这全部要关一半以上啊，这个又重大瞩目案件。嗯， 那准我一判10年，至少要关5年就对了。 是， 现在高官几岁哈？ 38。 啊，官司去拍几年啊？安尼40几岁，关出来要50。嗯，很可怕的哦。好，来范老师要补充。 我觉得昨天何委员在我们这边提到，就是说，这个李中庭是不是已经到美国去了？ 是。 不管有没有到美国去，我觉得其实检调单位大家都就蛮紧张的啦。 你，我讲实在啦，何志伟讲也不一定对，民众党讲也不一定对啦。 对。 谁说李中庭还在国内？ 对。 你有什么证明？ 对，所以说，那他那个助理最好把监视器提供给我们嘛。 不用监视器嘛，你叫李中庭站出来啊！ 对啊，人事。 你们觉得你做对了，那你当然要捍卫你的权益啊！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地检署把他两位啊，高宏安跟李中庭列为被告，我认为接下来还有可能在投票前，可能就真的变政治案，甚至两个人就限制出境。 对 啊，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有可能哦，投票当天下礼拜六，高宏安拿着。护照拿着登机证，到桃园机场，我问你怎么办？你现在没有限制他，他就走啦，他一走了之啦。 他如果不敢出国不回来，民众党真的都斗啊。 对啊， 对 啊，所以他的确是整个拖累了。 怕他出国了，我是柯文哲。 当然了，就柯文哲最好派人在机场等着，看到高宏安来，把他推到厕所去，不要让他去登机。 但是以这个人的这主事的个性，自己跑出国不是不可能啦， 不可能，绝对有可能，而且他有那个能力。因为有些人如果英文不好，我没有在国外生活经验，我生活习惯这个不太适应，他完全没有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检调单位真的要考虑是不是限制他的出境，还有包含李中庭的出境， 是，那你已经列为被告，那不可能跑出去啦， 现在还没有限制啊， 还没有限制是 吧？还没有限制他出境呢、啊哦，还没有限制出境呢、啊哦。 哦，虽然被告但是没有 限制出境呢、啊哦，除非你要限制出境、啊， 不代表有罪，他还要司法的一个侦查，是不是会被起诉、嗯？起诉完了之后还要进入司法程序。 所以说，所以他如果等一下跑到机场去说我要出国，嗯，我们也无可奈何、啊、所以我才说他应该要尽快。不能让他出国。 哦，其实我说早我就讲高宏安，你害啊啦，你惨了啦。为什么？黄帝颖嘛，功力一刀毙命；洪律师嘛，功力一刀毙命啊！哈、哦，来，这是我们昨天啊，这个何志伟何委员来上我们节目，那他第一次爆料，以供他在大概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出境了啊、哦。这个就是啊，这个李中庭啊、哦。那么，所以呢，他担心他其实是畏罪潜逃，哈、哦。那今天啊，高鸿安的竞选总部的发言人特别说，李中庭，我这还在国内啊，前几天还有看到他啊，我请教一下实习，怎么证明？ 没有看到人，当然就无法证明啦、啊。哎，这整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是， 你俩被证明，你们讲李中庭，你出来开记者会， 李中庭对吧？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哎，他一贯的神秘，他以前就算在高鸿安身边当助理的那个时间。嗯也都非常神秘，就是这个人好神秘哦。嗯、那可是我觉得比较怪异的是说， 我问你啊、嗯，如果大家说人说啊，你说人家污蔑你嘛， 对， 哦，说什么这个他都受到冤枉嘛， 这就是重 点。而且高鸿安是你的女朋友嘛，而且是你的老板，你怎么不出来呢？ 对，这就是重点，就是说依照高鸿安的性格，以及任何一个人被人家指控说你可能就是这个人头诈领等等等等的，受到这么多的质疑的时候，正常人的反应应该都会出来说你胡说，我就没有， 对， 你不要再讲哦，你再讲我告死你哦。那按照这个高鸿安的性格上面来说，他比较强势，然后所以任何对于他有不利的这些消息的时候，高鸿安的性格就是一定跟你呛到底，例如咧，你说咧之类的。可是你看他从昨天开始态度完全不一样。他碰到质疑的时候， 对， 这个我们已经这个案件在侦办中了，我已经说过了，他就不讲了耶。这个太怪异了啦。 是。 然后你看他今天的讲法是说，他今天没有讲法，他是办公室讲法是说，我们已经提出大量证明助理实职工作的证据，主动送交检调。如果按照高鸿安的性格，我有这么大量有利于我的证据，我会不拿出来？ 哦， 不可能、啊、 他讲的是我们有这么大量量，量的定义是谁讲的？ 对，对不对？好，他的形容词是说大量助理提供这个实职工作的证据，他只有扣在助理实职工作，他其实其他的质疑通通没有回答，有没有强迫捐薪，有没有拿助理的钱去私用，他完全都没有讲，他只有说啊，他们都有实职的工作。对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你的助理有在实职工作啊。可是现在问题的争点是你有没有胁迫他们必须要捐薪，你有没有违反这些相关的法律嘛？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他都不敢回答。我觉得这个从态度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高鸿安应该是心里面极为害怕，所以他不敢针对大家希望他回答的那个点来做更多的陈述说明。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很危险，因为按照四叉猫的讲法，就是其实除了五个前助理之外， 对， 他接到的那个录音档啊是第六个助理，就是有更多的助理，然后那些录音档里面其实都显示说你高鸿安恐怕是有胁迫威胁这些前助理。那如果这个前助理他感受到说对我感受到你的胁迫的害怕的话，那是不是又多一条恐吓罪？哇，罪上加罪，你现在罪名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看那个林冠年，他现在是带着这些高鸿安助理的资料到调查局去，然后结果高鸿安说：“哎、欸， 他不是我的助理， 他不是我助理，我们没有人说林冠年是你助理啊。對”对他过去，你问他 A， 他还会答 A， 对， 现在你问他 A， 他跟答 B 了。 哦不，他答的是 C， 答的是 C。对，这个很，我觉得他真的跟柯文哲这两三年可能有常跟他一起吃饭，吃到他一些口水什么的， 是， 他跟柯文哲一样啊， 变得起柯文哲新政治啊，你知道吗？ 新政治，那我觉得很可惜啦。我认为高鸿安本来是可以继承这个衣钵的，就现在看起来可能很这个机会越来越渺茫，而且他可能未来 他继承的就是柯文哲的衣钵啊。 但这是好的一波吗？我们看到现在柯文民众党里面是党内互打耶，党内乱打乱成一团。我认为今天我们赶快要介绍像易瞻兄，易瞻兄过去也是柯文哲重要的幕僚，他今天站出来的话，我认为柯文哲真的已经六神无主了，因为他不晓得 易山兄有什么东西是他完全掌握的。所以他今天看到易山兄出来媒体，我觉得他基本上他讲话已经语无伦次了。然后现在内部包含易山兄也好，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这么多的这么多人出来讲话，我认为柯文哲现在搞的是你内部的对立跟分裂已然已经发生了。 范老师，你知道他们柯文哲啊共识到最后的去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天理昭昭就会来上我们节目。 这可能柯文哲从来没想到的会有这么一天。对。 好。不然有一个天理在的嘛。台湾民众党今天啦指控政治到了。指控政治到了。用这么长的新闻稿两张，这么密密麻麻，目的就是啥？要告 A 先生，你其实啦有足大的机会、足大的空间，去说明高鸿安遐个账册，但是你不耻作为，然后你干那要告 A 先生，这是上面讲的太多，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好，这个是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新闻稿说匿名爆料屋子捐人头助理，民众党党团声明绝无诈领公款，提告厘清事实这个是邱成远说，针对三立新闻台政论节目政治道的啦，你嘛敢节目你嘛较严谨嘞，你要名你像丢诶，政治道了不是政治道的。 要求道歉 啊！ 要求 我变啦，还没给搞。你说你做事太不严谨了啦，对不对？那把人家名字连写都写错了，政治到了，好、指责民众党无畏力，那讲起他蛮没个回应的，伊就写唔到名的。 节目名称， 那你对号入座 啊？对号入座， 挖坑自己跳。 好，指责民众党党团无畏立委涉贪，做出三大回应：第一，没有任何人头助理。第二，没有任何诈领情事。第三，公费助理实际都在立法院服务。记住哦，一共的是针对指责民众党党团五位立委涉贪哦，一波针对高鸿安的代级对吧？好，邱成远说，记者会后将直接到北检提告躲在遮羞布后面的匿名爆料者 A 先生。好，我紧啦，我讲起来了哈。你去告 A 先生，搞不好我讲 A 先生讲的是真的啦。好、我没有证据，我只是说啊，那真的看你要安怎哈。那我是说，恁有时间下这等的新闻够，恁看不爱把高鸿安的代志说明一下呢？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高鸿安涉嫌诈领助理费，争议持续延烧，民众党也被爆出立委助理和党团助理混用，衍生出人头助理的争议。党团总召邱成远大动作到北检提告，对象是爆料人高鸿安前助理 A 先生， 针对这位匿名的爆料者来做一个提告，主要是要确认这个人真实的背景，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你是哪一位助理，请你公开 要求透过司法程序公开吹哨者的真面目，但民众党团也遭质疑放错重点，因为党团助理到底用几个，请领多少纳税钱，民众党还是没有交代清楚。 绝对没有国库通党库的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用人头的方式或者是变成是党工从事的工作，就是立法院的党团工作或者立委的工作。 党团是聘用，公费助理是11位，都是负责立法院相关的工作那也没有在我们的党部这边呢去上班。 党团声称请了11个公费助理，但依照立院的规范，可以申请10到16人，不管大小党，每个月的人事经费55万元。如果民众党立院党团工作繁重，怎么不把党团助理请好请满，还要把脑筋动到立委助理身上，衍生出混用争议？ 可以上线请的党团助理的是16人，那如果人力真的 人有那么好请吗？这个是你不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缺工吗？ 经费是分开的，党团的助理跟一般委员的助理，他所有的那个都是有分级的。 邱成远不满回呛，请不到人，但对比高鸿安办公室助理流动率高，也不断有新血加入，似乎显得格外讽刺。究竟民众党团有没有国库通党库，在没拿出关键的扣缴凭单之前，口说无凭还是得备受检视。 好，来，他要去告 A 先生，那是他的权利，咱尊重。好、 但是这个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你哪不爱就这个记者会，就这个新闻稿好好的说明，第一个，为什么你们的这个助理齁，这个实际的薪资才7万块，但是你们跟国家领7万7，差额7000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差额，就只有这个人没有差额，每一个人都有差额，所以那个差额到最后累计是80几万，齁，包括加班费，包括薪水，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说助理自愿捐的，为什么会有应退款？哦，应退款，而且应退款一个月够2万几块。好、哦，第三，啊，这种公开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会有内账？啊、哦，为什么会有内账？第四，这个李中庭，为什么他的薪水是浮动，几乎每个月都不一样？有阵啊5万2，有阵啊4万，有阵啊3万，为什么？第四，李中庭的60万是不是在缴啊这个高虹安的所谓的他叫那个什么责任额？嗯，不分区立委的责任额。好、哦，因为一规拢关了嘛，规拢关了民众党嘛，就不合理嘛。一日立委遐辛苦，24点钟，结果赚60万，讲规拢交我运动，我当无要相信。第五是这个，他说600万的年薪，高虹安为什么不知道？你们到底啊、哦，是不是他的政治现金？啊、哦，为什么到今嘛李中庭无要出来？过来，这个5万块啊，今仔日因为去告 A 先生就这条嘛。嗯。哦，为什么这个那个国家摕5万块，结果无助理领到钱？啊、哦，结果是零啊！啊、哦，助理领到的钱是零啊！来请教一下任俊兄，为什么？ 我就好像我觉得高安办公室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他的助理真的承受很大的压力、哎啊、这个我们大概自己知道了、因为助理都还在立法院里面上班，那很多人一定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些助理他因为他还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出来说、所以真正应该说明的其实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当邱正元你们出来开这些记者会、你强调说你们有一个三个原则，就是啊也不是人头、啊也没有诈领啊，这些人都在立法院工作、其实老实讲每一个之前因为什么诈领案而被质疑的他的说辞也都是这样、我不是指控你有罪、而是说今天这件事情不能未审先判，没错，你也不能自审自判啊，你别在那大家都领导给你说了、他确实是有一些疑点，我就讲哈，很多事情如果只有一件事情被人家觉得有怪，那叫做巧合、所有的巧合都在你们家、我现在讲你们家就高宏安的那笔内账、你不觉得有问题吗？还是你们压根就觉得说哎，就竞雄哎？那我唯一能够合理的怀疑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叫做正常，是不是因为你们的环境也是这样？因为多数人都认为不对嘛。就你怎么会跟这个多数的环境来看？但我知道他们其实 care 就是说，你不能讲我们五个，好、说五个立委都这样。那我不知道啊，4个、3个、2个嘞。就现在大家真的 是不是都这样嘛？不是讲你无，你讲你无代志就无代志啦。 对，所以 查落才会知的啦。 对，所以我就讲啊，这是一个不是自审自判或大家说了怎么样，而是我就讲，就是说当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时候，只有你们当作看不见。按照高虹安的说法哦，他说立法委员有权利决定助理的薪资高低。我完全不怀疑这件事情，到这里我觉得没问题啊。但立法委员有没有权利说，欸，我跟你说好，时期拍摄我一个月跟你说好3万块，但是我现在外头去视为说，欸，拍摄我说要有时期5万，啊，现在赚2万出来，我给时期3万，啊，还2万，啊，拍摄我们提出来自己，我们不管怎么处理，不管你公开私开啊，反正我们就是给开掉。立委有权利做这件事吗？ 当然嘛，没有。 那问题是他们觉得有啊，他们觉得这是合理跟正常，这是高虹安的解释嘛。所以我就讲那个账目为什么这么复杂，我们今天我纳税钱交给一个立法院，然后立法院发给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为了他们办公室啊，办公室啊，那被小被登来那个，还佫请一个人专门来做小。 哎、潘先生，我先搞你。好，这个是四叉猫，四叉猫今天啊说高虹安的某位助理跟我一边闲聊一边看，记住哦，这个很重要哦。他的助理已经去找高虹安，去找那个四叉猫了。好，一边闲聊一边看台湾民众党的早上记者会，当民众党要逼三立交出匿名 A 助理的真实姓名时，某助理拿出以前小编们写的粉专草稿给我看， 遥想当初开口闭口谈的都是内部人揭弊条款，现在回过头来真是不胜唏嘘啊！好、哦，艺术的你已经勾勒这款吹哨者呢，对不？好、哦，啊，搁要讲保护呢，你讲好、哦。吹哨者条款公司一体适用，民众党党团提出揭弊者保护法草案，然后民众党党团版本的特色哦，有赖香伶，有张其禄赖香伶、张其禄，有高鸿安，哎呀，够高鸿安的哦。哦，说要设置揭弊保护委员会，吹哨保障更完备，揭弊范围涵盖公司部门，公共利益维护更全面，建立补偿及奖金机制，鼓励民众勇于吹哨，兼顾吹哨者身心账户，避免媒体报道不实。哇，基本上被够 A 先生哦。 而且我们当时2020年立法院修， 难道 A 先生不是吹哨者吗？ 2020年立法院修劳基法的时候，事实上高鸿安就召开记者会，其中针对不良雇主大量解雇的时候，我直接给各位看哦，他的这个法案里面我框起来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第三条就叫做建立劳工吹哨者制度。 吼吼，对， 就在这边。我们为什么鼓励吹哨者？是因为当他因为迫于说啊，拍谁了？我就是因为被这些套路，但是我刚刚金价公这公司对我不好不好利嘛，所以我们鼓励他出来讲。 是， 今天变成一个公审制。好，你讲。到底什么人？你把名告出来，你有大概知道到底是谁？我其实讲哦，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民众党来讲是个问题。我最四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看高鸿安的说法是什么？高鸿安公开东西公，无啦，我拢唔知啦。我就讲他都三步嘛。啊，你即马讲，我即马办公室有来笑，我不否认哦。有啊，啊，但是那是人家做的。啊，你刚才说那人家讲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我不证实哦，因为我不知道那真的假的哦。你搞不搞有造假？啊，委员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那个有争议的部分是不是你授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拢是别人创诶。诶，公警假，你办公室，你都诶、以你的强，以你的在立法院的态的状况、你会完全什么东西都不？总之你怎样？诶，办公室有这笔钱也是赢诶。我们在讲那个钱的那个地方之荒谬。 你不知道，我记得迄天唔知啥物人来这爆料的啦。公仪五黑的按门按铃了， 叫人铃， 叫 人铃， 叫人铃，叮咚，一共被每个月都用旧月办公室，打开中门呢， 就表示他们这些助理啊，活在恐惧当中、就怕高鸿安他忽然暴怒嘛，俩拱嘛，大地震嘛，所以大家噤若寒蝉嘛，所以我专门要讲，刚刚讲过，他们民主党过去是支持吹哨者，还要立法， 对， 今天去告吹哨者， 对。 这个党是没有任何理念的，这个党只有利益，所以我去必须要讲，民众党是2019年8月6号成立，为什么叫台湾民众党？柯文哲自诩是蒋渭水，他有高度的价值，为什么8月6号？8月6号是柯文哲的生日，也是蒋渭水的生日，他把，我觉得今天啊，柯文哲你还有脸去面对蒋渭水吗？你们对于过去的吹哨者是把他们当作保护者，现在是大家全党每个人踢一脚把他给踢了，踢。 范老师，给他林俊宪攻上来讲。哦，台湾民众党那个众啊，现在叫众叛亲离、 有一点这个味道。 来，那请教一下这个含民众党这么好的国民党，好，苏伟雄，你以前有没有做过助理？ 我没有做过助理，但是我做过议员。 啊，做过议员嘛，你有助理嘛，你有助理嘛。 对 。啊，你有安尼叫人落官不？ 没有， 无、 全部办公室的费用都是。本人自己付 哈，是哦，你也叫你也也看人叫对你叫无体恤， 嘛不能这样子讲，我相信你要从政的哈，人讲认真老一串，你老好小看，你嘛要做从事公众的一个事务，你路要越走越快，你别在路行路矮啊，那我相信听到这样子，我也必须要声明哈，刚刚洪一哥讲说我们跟民众啊，我相信我们这个 你们讲拿白合， 民众没，我只有听过绿白合，绿白2014年合过啊，那。你说蓝白合，我们主席也一再表明，我们推出的一个候选人就是林根仁、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候选人。那两相比较之下，这几天你就知道讲说，哎，林根仁做过六届议员哦，都没有听过他的办公室。 林根仁基本上不是你国民党诶，林根仁基本上应该是绿营侧翼。 对啊，侧翼。 不要这样子想，那是绿营希望讲说，哎，我们中国国民党变成他们的侧翼啊，然后看看打高鸿安，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从中得利啊。 够了，你对高鸿安印象安怎了？ 我们事实就事实来论。事实上，你讲说高鸿安的一个例子，大家也有讲过，从辛辛那提的论文案，甚至于支策会的一个案子，他都。义正辞严的讲得很好，回应的也很棒。但是对于这一个助理费用的一个问题，这个公积金的问题，还有之前林根仁在解释他这一个助理费用是不是有这一个人头助理的问题， 对， 他 都有所保留了，嗯，哦，就是变成没有像过去那么像的一个犀利，嗯，但是针对这个案子，我就讲有没有违法之嫌，嗯，现在已经列为他治案，嗯，这交由这一个检方下去做决定，那你必须要提出相关的事情。刚刚易川兄也讲，搞不好只有两个被告，嗯，那可能你讲说啊，只有那个基金会的案子，但是我不这样看，既然是他治案，你讲说有这个基金会的案子，那如果说全部的一个资料都送过来的时候，如果有人头助理的话，嗯，他是可以改为政治案，他是可以增加被告的，嗯嗯嗯，哦，所以说这案情的一个发展，那要看后续他的他治案的一个侦办是什么，嗯，但是这有违法之嫌，嗯，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一刀毙命，嗯，但是一定有违法之嫌，嗯，因为毕竟你讲狗班结果归零，嗯，如果说这个内账是真实的话，嗯，哦，那你都要去面对，嗯，但是你讲说社会观感，那一定不好，嗯，哦，我相信一定不好，为什么？因为柯文哲过去他的一个回应理念是有什么就讲什么，嗯，你像风灾水灾水门案的一个事件，他也是侃侃而谈，嗯，但是面对这件案子的时候，他就讲啊，谁会帮我回，谁会出来做回，嗯，我就打上问号了，哦，那你今天如果说以这个案子来讲， 你为什么打上问号，心虚啊， 这个是红衣哥说的，哎，我不便评论了，但是我必须要讲， 你看你感情好噶呢，你都无必甲无无。 我跟伊感情不好，我嘛跟伊不熟识，我甚至没有见过他。 观众拢看有啦。 红衣哥，这个东西哦，不要挑拨。嗯，我们就事实论事实。哦，那我会觉得 我是不是在挑拨，也是观众知道啦。我问你啊，你这个有甲办公室的，议员办公室的茶包贴等于无啦？ 没有啊，我们小小的议员，我们没有提供茶包啊。哦，啊，我就跟你讲啊，我付不出，所有的物件拢是我开的，哎，啊，我公司就算讲我贴等于，敢 哪里？啊，你早餐拢送给你买？ 那早餐自己买啊， 买啊， 要不然就是太太买，啊。 你无叫像高安的迄落。 那红衣哥，我就讲啊，地方的议员跟中央的一个立法委员，他们可能层级不一样，但是我相信立法委员100多个，过去300多个，每个人的行事作风也不一样，嗯，哦，所以说你说今天讲说， 哎，你拍谁哦？包括青岛你吼，因为这个啥，好，伊都有这个什么公积金吼，哦，嗯，啊，公积金的来源是迄个助理的加班费加薪水一部分嘛，吼，哦。啊，累积工7-80万嘛，啊，结果呢，伊啊，医生支出啦吼，3389，啊，结果尾啊，人迄公积金给伊3500，伊嘛收啊，吼，安尼啦吼，啊，结果够呢，够呢吼，一封堂3485，给委员整数3500了，吼，办公室聚餐8450，给委员整数9000了，吼，我问你吼，你的助理呀，吼，那是你哎嘞啥你？啊，这个行例行垫资，哦，啊，那个助理要行李，你也给他收呗。 我想实报实销啦，这样的账才对得起来。哎，啊，你如果讲说，哦，我有四舍五入，我讲起来你笑吧，袂清啦。古早人我咧讲，人登高小低回，哎，清清楚楚。 什么？ 人呐，啊，哎，要长久交往。好，哦，好，哦。啊，账目的部分。就是要短期就要把它算得清楚。 这个这样大家都想垫啊，垫越多拿越多呢。那这个多好啊！我每天都每天垫。 红衣哥，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奇人，你知道吗？ 红衣哥，我就讲，如果他没有叫助理来做回捐的事情，哎，好，拢是业绩，嗯，哦，啊，也在。 不是啦，都该讲 业绩啊， 业绩都该关377块 啊。所以说我就讲啊，哎，安尼你观感就让人家感觉到不好。 王宇，你讲诶一边走，应该是反过来吧？你讲助理垫了3600， 对， 哎，头家讲啊4000边走嘛， 头家也是安尼嘛，头家这就代表头家。 啊，那反过来讲，哎，头家花3600，助理讲啊4000过去边走啦。对，重点是高王安出门无咧诈钱啊，但是其实出门无咧诈钱。8000几块、7000几块，迄种刷卡呢？哎，刷卡搁换现金， 刷卡换现金。 红利点数搁高，那你家己的有这种的。你讲今仔咱食饭，我先入，入了收钱，啊，刷卡换现金，啊，一个月后搁纳钱，啊，红利点数搁升瓜。 红利点数最好用，就是你去外面停车场的时候，红利点数超好用。 你干嘛看过这款人？ 而且他 希望搞起来干嘛？ 他是无条件进位法啦，8600的刷卡，他是收9000，他是赚倒赚900多块。 对， 所以大家就会讲说，这实在是太讽刺啊！老板跟助理的位置角色其实是调换的嘛。你刚刚提到说， 哎，问你他怎么敢 啊？他就敢呐， 他 就敢，而且 现在这个是2020年的哦，你怎么知道2021年没有拿更猛？ 不晓得， 2022年搞不好拿更猛。你刚刚讲到说要告 A 助理啊，那三个党团的这个立委不是开记者会吗？高鸿安是po在他个人的自己的脸书上面的，说哦，这个吹哨者保护法哦，而且不但要给他奖金，还要保护他的身心健康。嗯，就是对于吹哨者其实是非常非常体贴而关照的哦。嗯嗯、结果他这一篇po文2021年的1月po的嘛。我跟你讲，今天进去看，哇，那个留言已经不知道流到哪边去了。然后你看，大家都来朝圣了，哇、哦，这个结果你当年这样保护吹哨者，现在是要这样告死吹哨者。嗯。然后还有人说，哦，这个今天这个页面实在是太多人抢着要看，所以他刷了三次才刷进来了。然后还有说，妈，我在这啦，就是每个人都要来朝圣，这么自打脸回立标这样子的一个贴文。然后呢？包括了今天518人力银行，518人力银行今天也特别写了一篇专文、嗯、来跟各位求职者介绍，一，高薪低报合法吗？二，迟到扣钱合法吗？三，内规如果跟这个劳动契约如果低于劳基法合法吗？嗯、就是518人力银行也变成了绿营侧翼了，你像话吗？你提的每一个疑问其实全部都是按照高鸿安办公室里面助理受到的待遇全部都是违法的。 518人力银行拿高鸿安的案例啊，可以作为我们劳工教育之用。所以刚刚我说今天啊，刚才四位还在讲说，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是有距离的。嗯，没有啊，赵少康还在挺高鸿安呢。哦，赵少康今天讲说，他说好，这个助理的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就算高鸿安强迫他们捐公积金，这也没有犯法。嗯，他说你们这些助理啊，你们不高兴，你们不要做，你们就离开。说这种话、欸，你们、哦、你不要做就算了。嗯，我不晓得赵少康你挺高鸿安挺到这个已经是非不分了吗？嗯，可以用公积金把助理的加班费纳入，把助理的薪水是纳入，然后作为高鸿安自己所用。嗯，那如果说是大家都可以使用，那或许还有灰色地带。 是。 高鸿安自己拿来洗头，这难道没有犯法吗？嗯，就我觉得赵少康真的已经没有是非。那国民，你说国民党不跟高鸿安划清界限有吗？嗯，赵少康就没有啊。 是，好，潘姐，这个来宾都要再补充，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 三立新闻才独家直击民众党新竹县党部前执行长林冠年，带着资料送交检调，波及范围难料。由曾任高鸿安国会助理的人找上网红四叉猫求救，说自己被下封口令，录音自保。 某个主管不知道是谁，然后就是对那个就是助理们就是威胁恐吓，大概就是说你要是把事情闹大的话，可能会官司缠身。这个主管不是高鸿安，那是主管自己决定这样子讲的，恐吓威胁前助理，还是高鸿安授意的，这个我不清楚。 四叉猫表示，助理指控被施压的时间在高鸿安爆出争议之前，眼见事态扩大，至少有两位前高办助理找他投诉， 担心说如果不出来讲的话，会不会被高鸿安当作是弃子吧。那另外一方面又怕自己出来讲会被贴上报那个背叛的标签。高鸿安办公室他们前阵子有放话说，如果背刺前老板这个标签贴在身上以后呢，以后要在立法院找国会助理的工作会不好找。 高鸿安办公室助理大风吹，离职潮在过去六个会期没停过，助理们现在怕自己也遭到法律追诉。以前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陈翠鸾为例，他使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诈领助理费，被重判贪污罪，连同附属的14位助理都以未证罪送办。 那有助理是说他是想要去找律师啊，也有些助理就觉得自己其实说大家就是配合办公室，其实蛮紧张的。都知道谁是吹哨者，所以互相都有一点彼此也不是那么信任。 疑似诈领公款，高鸿安前后助理人人自危，国会办公室流出录音档，还被控涉及恐吓威胁。风暴持续扩大，高鸿安阵营截稿前没有回应。 这个是我一直都搞不懂的地方，是这个哈。我们再讲一次，今天啊，追究的是高鸿安啊有没有贪污，有没有剥削啊这个年轻的助理。好、哦，那因为那是血汗钱，人一个月三四万、四五万尔。好、哦，那为什么有差额？ 哦，是不是还有做啥？ 茂林， 茂诶，胡豹 了， 胡豹 薪资啊， 胡豹就是诈领啊， 对啊， 对不？再来，为什么有应退款？应的意思就是当不是自愿的嘛，你都要交回来嘛。 领伤济，哦，交阮来讲的无同，领伤济爱交回来。哦， 那我问过你。你为大家拢讲，我哪有内账？ 没有，他那个应退款是说我多加了薪水，那你可能要报税，你可能要缴劳健保，然后他再应退给他多少应缴的，够退回我这。 好，再来李中庭事件，好，阿联后那因为啊说他总共啊光是2020年的11个月，好，就疑似一领总计83万多。啊，结果真侪拢去有高完摕去使用，吼、哦，洗头啦，买个人卫生理用品，吼、哦。好，那这个柯文哲跟高虹安两个人，好、哦，今天有时间直播，他就是不谈这些。好、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哎、欸，你这个小女生，你知不知道我们从政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 好多专家都没有预测到说你会遭到这么大的攻击。 提到高虹安近日因为助理费争议被推上风口浪尖，柯文哲直呼实在很不舍。 我一个 MG149，你大概已经大概我看七八个 MG149以上，真的是超家魅族了，这太过分了。 两人合体直播1小时，除了替高虹安抱不平，就是狂打同情牌。对于助理费争议闭口不谈，柯文哲反倒称赞高虹安跟自己一样很耐打，自我喊话支持者其实不少。 有很多人就是就真的是妖魔化、啊、或者是会讲你讲得很难听，甚至用很多丑图要霸凌你。可是其实真的走出去到街上的时候，真的还蛮多支持者，就是会给你很多的温暖。 直播前市长柯文哲就先在脸书发文，对于深陷争议的高虹安认为是执政党使出乌贼战术再抹黑。至于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被质疑有人头助理疑虑，柯文哲在脸书3点严正澄清，表示绝对没有人头助理或福报薪资，针对影射的爆料会尽快采取法律行动。 我们这个党被人家抹黑的时候，人家说在野党监督执政党，现在是把执政党监督在野党了。 对外界疑虑不是自清，反倒纳闷怎么是自家被监督，就如同高虹安争议爆不停，不是怪炮火集中在新竹，就是怪选举风气太糟糕。 这是易善兄啊，今天的这个脸书哈，一共我不是 A 先生，我是张先生，张杯杯的儿子哈，哈哈。第二，媒体保护消息来源，检调保护检举人是不可侵犯的道德天条，记住我这很重要。第三，哈，接到一重点，民众党该告的是高虹安，是高虹安的内账资料，凸显出助理借调党团的问题，不是 A 先生，会让民众党媚的不是吹哨者，而是高虹安。好，来，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易善兄，哈，为什么你干嘛讲民众党爱国是高虹安？ 我要讲啊，今天党团嘛开记者会嘛，其实党团记者会说我记错了。其实我是提醒了大家的记忆，因为党团开的记者会跟我昨天讲的几乎一模一样。嗯，啊，我还讲为什么一模一样？他说有没有这件事？他说有这件事，后来没做。我昨天就讲说本来就不提醒说借调两个立委，柯文哲坚持说一定要每一个立委吐两名助理，这很危险的事情。嗯，所以大家建议他不要，所以才设计的这个机制，就是一个调用在党团去使用，嗯，啊，或者是说作为立委跟党团的联络。那一个就变成60万的所谓的立委的责任额来捐给党，那党进入党库里面，他们去使用他们的有相关的预算去使用。嗯，所以今天他其实都在重复我昨天讲的话。那事实上有没有这个会也证明说是有没有这件事说有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没有实行，没有实行就是改成我那个方式去做嘛。那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按照了这样的制度，说真的，说有模糊的地带啊，说捐款立委捐款有没有问题？那立委要自己负责嘛。那党团的助理，只要立委认，助理也认，说我的老板就是这个立委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灰色地带。今天有问题的是高虹安的内账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助理挂了零，然后 A 先生说他就是所谓借调党团的助理。嗯，所以是因为高虹安的内账，让所有民众党的其他4名立委陷入危机。嗯，所以今天这个4名立委如果要告，应该是告高虹安。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内账？为什么其他4位立委都认了柯文哲的交代？虽然是用比较 含糊的方式，比较灰色的地带的方式去处理，其他立委都认了。嗯，为什么高虹安他不认，他故意在那边写个零嘛。嗯，所以我才说高虹安跟柯文哲要把这段对好。 是，好，那这个今天啦，有人安尼质疑啦，其实咱早冇质疑啦，赶快的问题吼，就是讲，咱即嘛啊，那有党团一动啊。他这个立委的助理是立委的助理，党团的助理是党团的助理。好、哦，那每个党团啊都有都有八到十六个，十到十六个， 十到十六 公费助理名额。那这个人的质疑就是说，那为什么民众党团会不够用呢？他只有五个立委啊，还要每个委员办公室回捐助理的扩大呢？啊、哦，请教民进党现在几个？ 民进党 那是几个立委嘛？ 六十五六个立委，我们大概有十二个助理嘛， 十二个党团助理嘛， 党团助理啊。 那这个民众党只有五个啊，啊五个为什么他不够用，他还要再回捐呢？ 因为党部智库放在那里啊。 民众党的党部，是你党团内底 智库。 2020年四月份，赖香林说不可以。邱生远说：“现在走力火力舍起啊，哈，我叫也叫不动，配合很困难，建议分家。”嗯嗯嗯。柯文哲呢，不予处理。新闻不是我下来哦。嗯。我意思说，刚才黄毅大哥那个，我先让大家了解运作哈。第一个看电视的人，我现在讲的钱都是你的税金。嗯。这些东西掉为水，那你再来看这个什么事情？刚才讲那个十到十六名哈。我们应该讲每一个党团，只要形成党团。就有六十多万。我们助理有分两个，一个叫做委员个人的公费助理。那另外也有党团的党团公费助理，都是公费助理。那你用人数来看其实不准，你要用预算额。给党团的公费助理在另外一个科子目，他我印象一个月六十来万。给立委个人的公费助理含加班费一个月大概五十多万，大概是这样子。黑的黑，黑的黑，每当黑黑黑黑，安内的黑黑黑啊，不会在一起的。然后民进党的党团的立委人数比你多那么多，国民党的人数也非常多，人家的党团公费助理就是党团公费助理，我没有听过任何立委还要把我自己公费助理那里每个月爱动几五万块，加户几的走力去东团家， 是 没有人这样做的。 对， 那真的这样做，我也不认为涉及贪渎。如果是在党团。跟立委之间的从一三谈到共哎，您公我喝谁？这外走力啊，王思琪是我的助理，我派他去党团支援，没有违法啊，只是不好看啊。这是柯文哲他们在讲的，这是观感问题。可是黄大哥，你回去播昨前天那个 A 先生，他是党团或智库 啊， 党团或智库哦。如果是公费助理，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党团公费的助理。你不可以去民间单位上班吧？党部是民间单位，智库是民间单位。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助理跑到了党部，民众党的党部当党工，或者某一个叫做国家治理学校的智库里面当员工， 对， 安内这的无一块的嫌疑啊。所以民众党这几个委员啊，第一个我赞成。这个军机处的张义善说共诶啦哈，义善我跟你讲，如果柯文哲号称有军机处哈，我知道的张义善应该是军机处里面的要员，甚至当处长都不为过了。这不是在改 军机处行总， 军机大臣啊， 他是军机处处长， 处长哦是。 或者我听过一个名词啊哈，龚建年他所谓宣称义善嘛宰丢，柯文哲说他缺一个总政治作战局啊，总政治局的政战官得是张义善，所以一席。民众党的高层，我的意思说，这整件事情，这几个立委应该要告，或者应该要开记者会说清楚的是，这些公费助理，立委个人的，党团的公费助理，有没有人在上党部的班，或者智库的班，有或没有，安内清清楚楚啊。 好，那医生，所以你感觉柯文哲有一直想要吃公家的便宜不？ 我想伊的个性甲高安不加行啊。柯文哲的个性就说立法院。 啊，党团里面那么还有那么多位置，干嘛去搬一个比较租金比较贵的、比较大的办公室？不用啦，就全部都去党团上班、嗯，所以才惹出之后有那些新闻，所谓的 寄生国会、 国会 党 的人跑去，为了因为党团的空间还很大，所以 新宿州啦， 党的人不要刮回来哦， 你被新宿州啦， 新宿州也构成的是新宿州啊。但是我觉得他的理工人嘛，一共的理工人对法律的见解都没有那么深入， 这我改控你 啊，所以一对一宽容哈啊，所以我们都跟他讲说很危险，他但是他说啊没有什么危险，你就去做啊。嗯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未来民众党都要一一去面对当初为了便宜行事，为了贪小便宜所面对的这些所有的法律。 我补一下哦，就说那个易善兄讲那个，其实为什么他在这边一定要强调那一段，是因为如果你是党工的人，你到了立法院那边去，他刚刚特别强调是那个办公处所，嗯，可是他的钱薪资来自于党部支出的。嗯，而不是说用一个立法院的扣打，嗯，可是今天所爆出的争议是，如果今天你把这个立法院公费助理的扣打转去给他本来是在党部里面工作，那问题就来了，你本来自己应该有这个预算的扣打，那笔的扣打去哪里了？也就你这么钻来钻去，对，所以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所谓的寄生国会，在当时为什么后来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大家刚观感的问题，因为党工的钱是由党部支出，你是用私人的，你就用你的私的钱，那个没有问题啦。只是说啊，你这么就是占公家的便宜，追点啊，不被出啦啊，什么影印纸都是影家，所以他们其实到最后就很多，就像过去有一些小党，他是怎样，你知道，就一人身兼数职啊。好啊，我有名义上面，我嘛是有这个占一个位啊，那个。 后来，咱看这哈。请大家看卖，就是讲，那安尼高鸿安到底爱判几年啊？爱关多久？哈、哦，台中有一个情节高度相似的贪污一案，台中市议员冉凌轩，啊、哦，国民党籍的，涉嫌跟经营葬仪社的先生邱玉明诈领助理费148万，还要求助理缴回部分薪水，用来供养佛教师父办法事，化解家人的劫数。台中地检署今年4月1贪污罪把他起诉、哦、起诉他们夫妻咳咳也起诉了助理总共11个人的哦。现在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前高雄市议员陈翠鸾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被依贪污罪重判，14个助理遇上冠老板，虽然领低薪仍得作证护主，所以引作伪证上法院帮陈翠鸾开脱，其中郑姓女助理出庭说自愿回捐薪水，当场被公诉检察官抓包，然后呢遭签分伪罪伪证罪后，他承认犯行。另外13个助理也在法庭说谎，现在都是伪证罪在法办。好，助理哦，你要多少钱而已，结果你现在叫法办、哦、那这个陈翠鸾啊，议员任内向议会胡报3万块差旅费，被法院判3年8个月，现在在入狱。三班呢，判3年8个月呢，啊，高鸿安唔知讲我提我这哈。如果这两个这样子，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委员，你看高鸿安会判几年？ 我去加一个童仲彦好无？ 哦对，童仲彦跟他几班嘛？5班， 无到5班呐、啊，哎、欸，3单吧，3单半， 3单半， 怎么跟你乖呢？ 哎、 欸，我坦白讲哦，刚才冉凌轩那个案子，我特别点一个例子，他的行政主任叫姓邱的样子，嗯哼，他先认罪哦。一共丢了，问我诈领，到了法庭上就讲说，没啦，问主完官呢，法官马上说停，嗯，你的证，你现在讲的跟你之前证词不一样，你再重讲一次，否则我们要重新算哦，嗯哼哼，一水刀喊公婆啊，那我那个是假的， 是， 那几个助理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他在贪污治罪条例已经是共犯，嗯，共犯也许会少一点点，因为他没有得到好处。但他加上伪证罪之后，是另外加重其刑。一雄虽是钱，不是一开哈，一最好判刑，可能比头给他当。 是， 所以这一次高鸿安的情形就是，他全部要推给助理，助理一去问律师，当然觉得逮鸡抓雕，我同案会共犯嘛。嗯，那回到这整件事情，刚才这个任俊讲的哈，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啊。你知道党团除了薪水60多万，嗯，是国家出的以外。办公室每个月我印象是10万左右的业务费哦。 党团也还有参与。 业务费里面包含那个影印纸什么文具以外、那个是不用核销随便你花用的哦。你把党部跟智库放在那边、花人民纳税人的业务费。 对。 我就不相信他有账把它分开来。这条抓哇 是王时期立为党团的这种，这种主要是党工工人进的分开， 黑户美金呐、啊， 那怎么可能没有贪渎？除了那以外，所以那个办公室的空间是立法院要提供的，那也要算，那个其实是有 没有？店面来用，另起来讲， 最 便来讲， 各有啊，中红的费用开 多少？八百几万， 中红费的计遐侪伊啊，开一百外万的中红费，算上诶。 是，好，诶、欸，我请教易善兄， 是， 迄阵啊。啊、你咱们有讲嘛？讲啊，当时啊，柯文哲就讲说，想要每个立委都捐两个名额出来嘛，对不？ 是， 一个有党团，一个有刀动嘛，对不？ 对啊。 好、哦，那后啊，你有的人讲无安尼无安尼反话咯，安尼反话咯，恁敢有冤家哈？ 啊，你阮民众党开会就是弄安尼嘛，哈、嗯，啊，大家玩玩起，就吵架嘛，啊，吵架，柯文哲有当下受气的拍刀啊嘛， 邓多啊， 哎，这种属相的代志啦，哈， 邓多啦， 他的脾气，有伊真是邓多啊，是不是邓就大啦？ 有安尼无？安尼无？ 迄个加差不多议会，迄个差不多嘛， 哈，哦哦哦， 那议会大家拢看到伊的表现，在议会的时候、哎、拍桌子的时候，哎、哦，后来还被那个网友弄来做哭手用的嘛。哎、那今天大家党团开。记者会也证明我的说法嘛。 嗯嗯。 好、啊，第一个有没有这些会？有。那有没有这些事？有。有这个事，有这个主张。 嗯。 但是后来没做嘛。啊，当然没做啊。哦，如果做了就是马上违法，就不是今天现在才违法 的。包括请教你，因为啊，林俊宪的讲柯文哲这两天都怪怪。 嗯。 哦，针对高鸿安的代志都唔敢讲。好、哦，啊，你有感觉他怪怪不？ 有啊。啊、你问我伊就是所谓的心虚嘛、啊、然后躲避问题是避免说谎的方式嘛。 哎 哎哎，因为强调他自己不说谎嘛，所以只好躲避问题了。 哦哦，他心虚。那因为这个什么人，那个蔡壁如啊，一个论文案尔都立委就随口揪落来嘛。 对啊。 蔡壁如是对伊足久的呢，忠心耿耿呢，这辈子的信任就是要把他送进当什么？ 总统。 当总统呢？那高鸿安这个代志，伊这么心虚啊，这个这么害怕，为什么他对高鸿安不下手啊？ 这咱还得直播嘛，伊讲伊心疼高鸿安嘛，其实我内心比较心疼柯文哲啦，哈，毕竟他在当过我老板。 哎， 那我要讲说，其实他为了高鸿安真的是牺牲蛮大的。 哎， 一他执政八年的台北市哦，他甚至之前传闻啊，那记者公传闻蓝白河， 哎， 他为了高鸿安。甚至是牺牲了黄珊珊哦， 好， 可是他的接班人哦，他为了高鸿安， 为什么说为了高鸿安他牺牲黄珊珊 啊？蓝白河啊，他的传他牌啊，所以那个作揖忘恶嘛，哈，所以黄珊珊是那忘的那个恶嘛，不是高鸿安是做的那个揖嘛。 哇，哪里要你讲黄珊珊都败啊嘞？ 啊，本来都趋势啊，哈，趋势都已经是败啊。 哦哦哦， 啊，所以一为着高鸿安，也应放几乎是跟国民党哈。有默契下去放弃他执政八年的台北市哦。为了高鸿安，蔡壁如的论文案一出来，伊嘛无讲半句话，讲会影响选情， 哎， 就叫蔡壁如撕掉野如意哦。 嗯嗯嗯。 为了高鸿安最近打刚弄底新竹作证哦。 嗯。 所以我还是要劝柯文哲主席啦，就是说，虽然你现在骑虎难下了，骑虎难下，因为骑高鸿安是郭台铭的人嘛，哈、欸，所以骑郭台铭这只老虎，你现在骑虎难下。 欸、 但是真的要为高鸿安牺牲掉整个民众党、 嗯， 或者是你2024的总统之路嘛？ 所以 我还是说，大家对于尤其柯文哲主席曾经讲过了哈，为将者不要在乎一城一地之师、 嗯， 这是你点点搞混的代志。 嗯， 哦，这句话今天你嘛要送给柯文哲主席，好、 嗯 哦，你卖因为高鸿安的动算，好、哦、来牺牲规个党，卖牺牲你家己的政敌的路。 哦，啊，你感觉高鸿安会对迄个啥新竹的封城搬厝去土城冇？ 啊。我觉得这个当然现场有很多法律专家啦、 哎、 看起来那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是以我做过助理然后看过那么多的判例来讲，以常识来讲都认为他很难逃过啦。啊，如果真的逃过的话，大概所有现在已经关到土城人都要放出来啦。 嗯嗯嗯。 大家都冤狱啊，都一定花啊。我现在高鸿安党我北党嘛。 啊 所以呢变关于李平东变冤狱。所以这个东西我看是很难逃避得了。 哦好好是方老师。 我看到柯文哲昨天跟高鸿安的那个视讯啊，哇，柯文哲真的是动之以情啊。 嗯。 我心疼啊。 哎 好感受你的痛。那种哎呦，我觉得他对陈佩琪都没有这种感觉。 哦，觉得很愧疚。嗯，或者你说什么时候愧疚过？ 你这样就真的蛮了不 得。我一向是如此啊。那你看啊、哦，高，但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在他对高鸿安的心疼是说给谁听的？嗯，其实不是说给高鸿安听的，是说给郭台铭听的。哦，就是你们高鸿安等于交给我吧。嗯，你是当加入了民众党，又成为立委，结果可能深入监狱里面，嗯，甚至被判重刑。 是， 他是表达这个啊，郭台铭，我这个照顾不周啦，啊，但是我已经是尽我力了。嗯，所以他是在做这样，所以这是柯文哲他昨天的表演啊、哦。那刚提到就是说，今天呢， 所以拍谁？所以那被照以上的讲法，一起弃菜保高，杀菜保高了。 没有，位高杀菜， 位高杀菜， 拔菜才对 啊，也是才对。 哎，为了选情嘛，有 的东位高杀菜， 影响到我的选情嘛。啊，高位子当然是蔡壁如是说他主动辞职，嗯，我还是要佩服蔡壁如了，跟二十年还是不容易了。可能真的跟柯文哲忠心的只有一个，就是蔡壁如。 但是这么忠心还杀、啊？ 所以我认为 他牺牲很大啊。为他牺牲真的 很大，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高鸿安真的被起诉了，嗯，我认为柯文哲一定也是跟他切割，嗯，这现在只是暂时跟郭台铭保持一个还 OK 的一个状态，哦，因为他必要是他为了他自己，嗯，柯文哲的2024选举，他怎么可能会被高鸿安把他卷进去呢？嗯嗯，所以他一定要保持距离嘛，哦，这柯文哲一向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谢谢，哎，王伟，哎， 高鸿安这个事情第一个指控的，我拜托民众党不要再讲什么国家机器啦、绿营啦，哈。第一个出来指控的林根人从头拦到脚啊，嗯，然后呢现在爆料的每一个都是民众党这些助理以前都很崇拜柯文哲的哦，嗯，而今天你去告这个 A 先生，嗯，我坦白讲我今天在想用什么比较文雅的拍条围来没有，我找不到啊，嗯，这个 A 先生以前是你们助理，你明明都知道他是谁，假装不认识，嗯，就按暗铃告一个匿名不知道的人，嗯，而 A 先生有没有说谎？ A 先生讲的你告他的这一段他是在帮高鸿安讲话诶，嗯，他说没领过会议啊，不是高鸿安呢，高鸿安没谈黑狗板扣，嗯，黑是党团每个委员都要懂几类给党团的，嗯，那只要是党团在用我都不认为会涉及贪赌，嗯，就他用这个理由告，那他讲的帮宣明志这宣董耀的利益没有回避的立法你们为什么不告，嗯，那个福报加班费涉嫌诈领公帑的你们为什么不敢告，嗯，苛刻员工挂没了那一点狗，嗯，他说叫来没破杯请病假来扣薪水，你为什么不告？嗯嗯，你光告一个告不成的，其他三个你却不敢告。 好，今天呢、啊，我们啊有打电话给啊我们制作单位有打电话给邱成远，邱成远因为他是啊民众党的党团的召集人啊 总召 啊，我们希望他来上节目。那么啊这个十一点多一点多都打啊，但是他都不接。那么我们后来用 LINE 啊请他这个已读，但是他也不来啊。那这个是后来因为张其禄也有出来开记者会嘛，我们也这个联络张其禄委员啊，张其禄，但是呢然后也联络了高鸿安竞选办公室啊，那他说高鸿安啊这个行另有行程，所以他们都不来。我是搞不懂，就是说你们可以跟主席直播你们不说明，然后你们可以开记者会不说明，你们可以发新闻稿不说明，然后我们邀请你来你不说明，好、哦，这简单的事情有这困难，好、哦，那这个啊、我请教易川兄啊，不、哦，我请易川兄，好、哦，因为你这是林冠年啊，林冠年说现在阻力压力都很大啊、哦，尤其也听到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那我想请教你，想要黑道的白道的要找这些阻力？ 我顶下有讲哦，选举啦，选到尾啊，吼，无想要选啊，是会惊拢看两件代志啊，一个叫看到钱，一个叫看到钱。嗯，除了钱，啊无就钱，到我都一个人选举规个走进去。你讲这个主任卡电话要助理，甲助理讲哦，我跟你讲哦，你唔通去讲哦，你若去讲会安怎安怎安怎？ 是， 这有恐怖呢。嗯，这就是咧甲迄个证人，我不管伊是啥物被告、证人、关系人，你卡这通电话啥物意思？嗯，你就要甲伊串供吗？你就要甲讲叫你袂当讲，你是要甲恐吓吗？ 是， 我认为啦吼、嗯，我认为这个代志若发现了。检察官你来出手啊、嗯、你要保护那个人啊， 是 啊，无那个人现在要怎样他也不敢说呢、嗯、啊又传出说现在、哦、白乌的都在找他、嗯、我建议你最好的方法、嗯、污点证人、哦、污点证人是要牙齿说我要当污点证人、嗯、 污点证人你讲的物件，爱对案情的推进有帮助。爱检察官手头无这个物件，唔捌听过的代志，你去甲检察官讲，你敢做污点证人？啊、你若归根，不到尾要讲哦，啊，大家拢承认啦，安尼讲话要举手做污点证人，还等是污点证人啊？污点， 你做白虎啊？你 白虎，所以爱举手先讲。啊，你千万唔能交迄、那个。迄个陈翠兰的助理同款，讲我拢欢喜甘愿的。啊，你嘛唔通交迄个冉林先的助理同款。冉林先的助理讲啥？讲阮钱也是捐了菩萨的啦。你讲捐了菩萨啦？啊，唔是交高雄安的同款捐了一个公积金。啊，台中的冉林先是捐了菩萨啦，讲我拢自愿捐了菩萨，安尼啦。 好、哦，来，那我们现在啊，要来连线四叉猫，因为四叉猫啊说啊、这个连环报录音档。高虹安的前助理被办公室的主管恐吓，好，那四叉猫请教一下啊，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这几天其实有跟几个前助理做一些联系嘛，然后今天早上因为那个台湾民众党开了那个记者会之后呢，那有些助理看到以后就觉得说他想要丢一些东西给我分享一下，他就丢给我一个五分多钟的录音档，我收到这是五分多钟的，可能人家有些是收到三分钟、六分钟、十分钟的，不一定啊。那我就是收到这个录音档以后，我就是有听完。那我听完之后，内容大概就是说，那个某位主管，就应该高虹安里面内部的主管，然后就是讲了一些话给那个助理听。然后里面就提到，主要有提，我听完以后，我觉得说，恐吓、威胁、施压，然后对前助理做这些事情，然后告诉他说，如果你把事情闹大的话呢，以后可能将来会什么官司缠身之类的，因为这些助理都很害怕，所以我只能大概提到说，哦，就是他就恐吓、施压、威胁这样子。 哦，那你听到的那个录音是什么时候的录音？ 是这件事情是今年的，但是事件发生之前。就是事件发生之前，其实内部已经有一些纷争了。然后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助理们就觉得要自保，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录音档。 你刚刚讲说助理被恐吓、威胁、施压，那他的反应是什么？ 当然很害怕，因为其实最近几天那个高虹安办公室他们也在对外放出一些风声，包括就是说，你们这些助理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去背叛前老板。如果你们背叛前老板以后啊，以后你们身上就会贴上背叛老板的标签，那以后你们在立法院应征国会助理就找不到，因为人家就觉得说你背叛前老板不敢用。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在放这个风声，所以助理们很担心。他们担心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高虹安他前几天开记者会，他有提到说他对于这个什么小金库他不清楚不了解，然后做账都是助理们在做的，然后他跟他毫无关系，然后他有回捐，但助理也没有登记到，所以都是助理问题。所以他们这些助理也害怕说会不会将来就是高虹安把这些过错全部推给助理们，所以现在助理们就很两难。 那他有谈到现在办公室的气氛吗？ 办公室气氛其实这几天一直有助理出来讲说，好像什么高气压、低气压什么之类的啦。对，大概是这样。 那对，那 对 那个啊、茶包跟咖啡包还有被人拿走吗？ 哦，关于茶包跟咖啡包这件事，因为其实我这几天我对这件事还蛮好奇的，所以我有特别跟某位助理闲聊说，哦，是在哪一天被拿走咖啡包的？他有跟我，他还有特别去帮我翻了一下对话记录，他说大概是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就是整袋拿，就是开车带走。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因为那个高虹安的新竹联合竞选总部是在去年的十月三号成立的，那以前好像也还没有看过他拿走咖啡包，是不是他那个竞选总部一成立，十月三号成立，然后就发觉说哦里面物资缺乏，所以十一月就会开始从那个立法院办公室里面拿咖啡包回去放。 那因为那个公积金还在嘛，所以高虹安还有在使用那个公积金吗？ 这我不清楚，因为最近的账就是我也不清楚。对， 师姐，你看听到他这个恐吓、威胁、施压呢？这个，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因为前两天高虹安不是也有似乎对外放话说， 我知道那个爆料的是谁、嗯、意思就是隔空在警告那个出来就是释放讯息的这些前助理、嗯、我知道你是谁，就好像查包这件事情、哦、我知道你是谁、yeah. 就是我觉得他有他不断的在释放出我告诉你啦、嗯、你们都要给我小心点啦，看着办啦、哦、其实你们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嗯、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这个雇主跟劳工之间的这种上下的关系、啊、我觉得他们是会感到害怕的、哦、那只是说如果现在录音档里面仍然会使得这个接收讯息的人感到心生恐惧的话、嗯、那你真的刚好除了贪污罪涉嫌贪污罪之外、嗯、你可能真的要多加一条这个恐吓罪。 这个林冠年说啊，他知道高虹安找了十几个助理啊，请他们帮忙拍澄清影片，他现在大家也怕变成替罪羔羊，我知道的是只有一个助理帮他拍了影片啊、哦，哎，王委员，你冇助理吼、哦？嘿，哎，啊，你若拜托大家来给你拍影片，给你收听，你看因会出来未？ 最近立法院的委员跟助理感情都开始失和，因为拢在拍配合。他没给你拍这种的啦。哦，好好，你叫他拍个影片，他为什么要拍？立院的助理是来帮忙做预算、做法案审查的，嗯，很辛苦啦。哎我一直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这样对待助理？但是我。哦我刚才听四刀妈讲这个话我一定要再一次提醒这些助理。嗯，如果在这个作业的程序当中，不管是加班费灌水，去诈领公费加班费， 是 或者薪水七万报六万二，差额拿去公积金，嗯，然后最后拿去私人花用，你都没开点，嗯，拿去洗头的、买保养品的、买化妆棉的、买公仔的，你都没有花到，嗯哼，但是你在这个程序里面有份的话。你是属于贪污共犯同刑哦、嗯、 是 同罪哦、啊、过去的案例都一样哦弄也该叫来花光检察官弄来供你那个字都是你签的、嗯、钱进了你的账户最后你又拿给你老板钱都你老板花的、嗯、不好意思啊一破规当立马洗澡没提哦 好好好 除非你在这个事情上你的犯后态度以及指证各方面、啊、所以我的真的建议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账户被用了或者不知不觉当中、嗯、那个差额被拿出来了、啊、你可能要自己去问一下律师该怎么保护自己。 林冠年说啊现在至少有五个这个前高虹安办公室的助理愿意在接受秘密保护的前提下出面指证高虹安五个啦。 刚刚讲到高虹安现在他派人去跟之前的助理联系。嗯。我必须要讲这是犯了大忌。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好老板，你现在去跟这些助理联系是 OK， 嗯，人家可能给你个面子。你是个惯老板，嗯，你还有脸去找这些助理啊？嗯，刚你说那个高雄市的那个国民党的市议员那个陈景銮，还有14个助理，哇、哦，真的说我们是自愿的找这个啊低薪高报，那还算有情有义啊？嗯，我说啊，那个陈景銮陈翠銮、啊， 陈翠銮 如果未来真的被关到监狱里啊，我想他也应该觉得很欣慰，嗯，起码我的助理14个人。大家都愿意替我做为证、嗯、对不对大家起码愿意帮你这个分责任、嗯、可是问题是高虹安有可能这样吗、嗯、不可能嘛 好 所以你还去找他们而且这个东西是罪上加一条、嗯、你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因为你让人家心生恐惧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非常不聪明的地方 民进党高层说今天跟媒体查叙那他们的观察是说、啊、民众党本来标榜台湾清新的未来可是高虹安事件让年轻人感受到竟然是他们最不喜欢的惯老板民众党一个小小政党在立法院可以操作成这样党政不分国库通党库这对年轻人应该会有很大的感受那这个人认为从政治上判断这是蛮严重的事情、哦、所以尹公啊对少年票影响很大、哦、这是民进党的看法我倒觉得对年轻人我觉得对黄智贤影响也很大 还有邱毅、 哦、还有邱毅、哦后、哦、黄智贤今天写到多歹听，你知无？恭喜他写这篇我还蛮尊敬的。哦、他的意思就讲啊，你这里、哦、对员工这歹吼、哦、这个反正他把他写得很糟糕了、哦、你看，伊讲、哦、高虹安不但啊毫无悔意，而且得意洋洋，面对一刀毙命的证据，竟然可以厚颜说他代表正义。高虹安把助理的加班费跟工资设立小金库，这不是贪污，什么才是贪污？竹科人真的会认为高虹安剥削助理利用助理从国家的提前来花用这样是对的吗竹科人真的看不到他背后的政商势力吗我如果是记者就会问高虹安对 潘维章、童仲彦这几十位民意代表都被判有罪，对很多还在牢里的民代你怎么说啊？太多了，我觉得他写得很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任俊兄，你怎么看这个选举这个情况？ 我老实讲啊，我觉得新竹还是要靠这个新竹市民，我套一句郭台铭的话啦，要靠新竹市民的智慧啦。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到底内心赞不赞成的，对不起，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立法委员，他曾经告诉我们他要保护我们的民众，所以他立了很多的法是要支持跟保护的劳工，他现在要竞选一个市长，好，所以我觉得新竹市民你们自己要去判断。但是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我们刚刚那将近有20分钟的时间谈论的是民众党的政治人物，有饭就吃，有钱就拿。问他你到底吃什么，我不知 道。五分钟。 你钱是怎么来，不知道。反正有我就去。我真的很好玩，不怪大家要去参加民众党。是这样子吗？我知道民众党里面也有好的人，他们也有人对这件事情是不满的。可是为什么你们的高层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告诉大家讲说啊，我跟你说啊，他就是对的。刚刚提到陈翠鸾，其实我认为那个高宏安的助理现在不要出来是对的。对高宏安来讲他才会怕。为什么？因为刚刚提到陈翠鸾那个有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他的助理在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口供笔录跟后来是矛盾的，所以法官找到一个破口，你对我董翠琪说的都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刚刚讲说冠年讲说有十几个人去拍，又被找去要拍，然后到最后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很简单，走立大家问，你现在说啊，如果真的减掉跟我们口气要怎么说，有人就讲我会讲实话。那你怎么办？你今天录下去那就叫犯罪自白哦。你董翠琪录什么裸这個所以我就讲现在他的助理不出来，其实高宏安才要担心。也就是你现在后面说什么是怎样，我老实说，你刚刚提到说现在这个选举，我真的必须讲，我自己跑政治我不敢讲很长啊，在这边前辈面前，我们过去看到所有的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极力撇清自己跟所谓的商界的关系。大概都说我是独立参选，我有进洞是一回事啦。我告诉你，我今天选举，我就是为了我的理念，我想要为地方服务。没有人说，我跟你说啊，我后面是大头家，我这边头家跟我站到底。高宏安跌破我的眼镜，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选举的时候努力跟大家讲说，我边啊郭台铭哦，我边啊是什么宣明志哦。那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是一件事啊？我就讲大家回想哪一个政治人会这样干？ 真的。 所以当全民众党都在帮高宏安的时候，不好意思，高宏安没有看你严重，民众党在眼里嘛。高宏安连政见发表会贴一堆橡皮筋，一个郭台铭呢，你知道？他只怕全世界不知道郭台铭跟他站在一起，但郭台铭有没有真的跟他站在一起？老实讲，人家也到现在就一直没讲话。 有道理耶，你观察入微。 最少那个声明里面也没有讲说挺高宏安嘛。你就硬要讲说，哎呦，赶快发一篇文章感谢你挺我，还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高宏安到今天为止，我就讲哦，政治人物很没有看过这种到选举的时候一直跟人家讲说，哦，我跟你讲，我后边是 谁？郭台铭家伙。 我跟你讲，你今晚看我，不是刚看我，你看我后边，还咧看我边啊咧。如果今天台湾的选举是这样，我不知道啦，以前最少没有发生过嘛，大家最少保持一个，就私底下有谁支持，我觉得都 OK。 对。 可是台湾的选举怎么会到今天为止变成这样？当你今天跟人家讲说，你现在画面上叫做正派执政，然后突然拿一个照片出来跟人家讲说，你看，我就是这个人在挺我。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好。后，那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学者翁达瑞说这个蒋万安看到他的经历以后，以干嘛蒋万安啊，他故意漏掉一落榜解雇停权薛岳一样碰轰了戏骨经验是碰轰的。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在讨论台北市之前啊，我这个再提醒一下这个高宏安委员因为啊，这是昨天我们政治道的收视率，大家这么关心，不是说我们节目做了多少，是大家这么关心这每天啊，因为这个昨天前天是 1.95 这每天大概都是这样这个是礼拜一大家就关心说高宏安你为什么不说明高宏安你为什么不说明，大家这么关心你正是说明的好时机，但是你不说明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这个讨论这个台北市因为这个蒋万安一直说他是矽谷的新创律师，不过金吉兰公你捧红 通膨追加太无吧。来，我们来看 VCR。 未来我将会用在矽谷的经验， 矽谷多元创新的精神。 不管辩论会还是面对镜头，蒋万总把矽谷经验挂嘴边，但他自豪的美国学经历如今被抓包，漏洞百出。旅美学者翁达瑞脸书提出六大不实，包括蒋万在网络上的学经历刻意不提取得法学硕士过程，待业时间长达十个月却谎称两个月，尤其转职前蒋万引以为傲在 WSGR 任职律师，更频频与矽谷连结，但看在学者眼里却是失败经验。 那真正在矽谷的时间如果可以拿出来讲的，大概就是第一家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它是被解雇的，反而是证明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家大的律师事务所存活。 从蒋万经历上还可以看到，2011年2月他成立事务所，头衔挂着合伙人，看似创业成功，却被发现他的事务所不但在2016年被勒令歇业，蒋万的律师资格还曾遭三度停权，而蒋万的合伙人头衔跟外界所认知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差很大。 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开始最开始是要先从律师，然后接下来会成为资深律师，再下一步才会成为初级合伙人，经过考核才能够有正式合伙人的机会。蒋万安今天的情况呢，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合伙人制度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他是自己成立一个艺人公司，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封为合伙人。那这个是误导的部分。 我要再次强调，我在美国担任律师执行相关的工作，都完全符合美国相关的法规。 合法是一回事，开事务所自称合伙人也没错，不过看在内行人眼里，蒋万的矽谷经验似乎离成功还差一大截。 我们这个翁达瑞教授啊，真够追，好，因为他写脸书，他说我在哈佛教书，我家小孩在哈佛读书，嚯、哦，你要看到这个经历，你会惊死不？好好，那我们看他的内容，嘿，一共啊。国民党的权贵子弟到美国洗学经历，真的让我看不下去。若要炫耀学经历，这些人根本看不到我家的车尾灯。一共我曾经在波士顿居住多年，波士顿就是哈佛大学呀嘛哈。一共这段期间，我曾经在哈佛教书，我家小孩也曾经在哈佛读书。问题是我行事低调，除了少数亲友之外，我从未对外张扬家族的学经历。伊讲这是事情的经过，好，伊要讲啊嘿，住在波士顿期间呢，周末我都会带小孩到哈佛校园，让他们在那里做功课。如果小孩有不会做的功课，我就在一旁指导。晚上回到家，我都会打电话给台湾的妈妈，阿婆，你也感觉真骄傲哦，今仔日吼，你的儿子到哈佛教书哦，你的孩子也在哈佛读书哦，这个真的很好笑。他说没有错，这是我家的哈佛攻击，大家不要觉得好笑，这正是国民党权贵到美国洗学经历的手法。马英九竞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受邀到哈佛演讲，台湾的媒体也大肆报道，事实上这场演讲只是国民党的选举造势，这是实情。马振营联络国民党的哈佛学生社团，以课外活动的名义向学校借用一间讲堂，再邀请马英九上台演讲，当天在场的观众绝大部分是马英九的支持者。这场演讲只是学生的社团活动，却被包装成哈佛大学正式邀请的演讲，还被马英九用来骗取台湾人的选票。蒋万安的矽谷经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蒋万安在矽谷创立一家律师事务所，地址登记在租来的住家公寓，这是一家空壳律师事务所，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没有业务。有了这家空壳的律师事务所，蒋万安就可以自封管理合伙人，在社群平台吹嘘他的头衔。最好笑的是，因为欠税或没有申报，蒋万安的律师事务所被州政府勒令停业，即便啊，蒋万安在加州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多年，他还继续在台湾吹嘘他的矽谷经验骗选票。对不知情的内情的人来讲，觉得他好了不起；对知道内情的人来讲，上述三项事迹听起来都非常可笑， 这三项事迹有个共同点，就是把一件轻而易举可以达成的事情吹嘘成人生的重大成就。没错，这就是国民党权贵到美国洗学经历的手法。如果有机会到美国旅游，大家不要忘了带小孩到某个名校去做功课。回到台湾以后，大家就可以对亲友吹嘘，这次我去美国，我到某某大学教书，小孩也到某某大学读书。好，丁宇兄有道理吗？ 我学起来了我学起来了。 好， 不是第一个啦，很喜欢夸口我矽谷怎么样。我只问一件事情，你当了几年立委，你怎么不讲你立委经验？ 哦，伊嘛做两届啊咧吼。 蒋万安当了立委这么多年，这几年，应该拿出来夸口的是我在立法院的经验，我面对立法的经验，我面对政治的经验，不是矽谷矽谷。啊，我们的立委会当立委都没来者，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的矽谷经验，人家现在查出来嘛。你不夸口，其实没人给你查黑啦。因为他光跟那个就上次三立办的那个辩论哈。我看那个剪片很好笑，在矽谷矽谷就一直扣着矽谷。这一次政见发表会不是漏掉五分多钟没恭维嘛，好的空白，那很难哦。 对， 那里面扣掉在骂防疫的哈，剩下的矽谷经验，那剩下没什么精华了。就讲完他的矽谷经验，引起人家好奇，就还去查。你辅导过的都是中资企业，而这中资企业几乎每一间都被美国认定是涉嫌诈骗，几乎每一间哦， 是。 包含你自己去那边开公司辅导啊，我印象三间四间，等你蒙掉的公司东西中资，而这中资都要美国上市来诈骗资金，而且被美国下市，被美国警告，甚至被美国罚款，这叫什么矽谷经验？这有点像台湾五七八诈骗集团啊，台湾混不下去跑肯亚，肯亚跑完跑印尼，然后现在跑柬埔寨嘛，就这样子的经验。它不是跟矽谷有直接关联，何况矽谷不能套到台北，所以回到这个事情上，我看到蒋万安的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大家要去思考，他辞个立委要表现决心，我要表现决心哦， 对， 延后六天生效， 这是人提醒， 对啊， 那没提醒搞不好他没去， 我要形成一个张力，表示我有决心要辞立委，你竟然让大家抓包你六天还没有辞，这是什么样的能力啊？他这个今天又来讲陈时中去中国交流，陈时中民间人士、企业交流、医界交流是民间活动，我们就算主张台湾独立或者反共，也不代表我们不跟中国往来啊。他竟然敢去讲点这个事情呢、欸？叫伊袂记哩，恁爸是去中国做买办、乔事情、收钱被告，你也忘记你爸爸去吃席家宴。你也忘记你爸爸呢去看那个什么中国的建国大业、哦、是消灭蒋介石，更严重的是你自己在上海决定要选立委的，就那个回力标丢出去都会丢到自己 哦，这个是能力低下还是什么，我起来看不，所以蒋万安的矽谷经验，如果台北市民看懂了那这样的人进驻市政府，你会不会担心害怕哦？要想一想了。 好，那这个选战其实已经接近到这个最激烈的时候，那么11月26就要投票了啊。那各党大概都有这个很大的造势跟游行。那么礼拜天啊，民进党齁要在台北举办为爱而走的这个大游行，分六路。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大家想关心台北市嘛齁，请教一下时期，你看人会多吗？ 多、哦、一定很多啊。 可以观察出那是一个指标吗？或者 为什么我说人数一定很多哦？是因为其实最后冲刺阶段，其实各个阵营都在冲自己内部的那个高投票率啦。就是说你内部越热，那个投票率就会越漂亮。你只要投票率越高越漂亮，支持者的投票率越高越漂亮的话，你其实最后就是冲这个才会有赢的可能性啦。那陈时中的内部的那个热度，就的确是热到一个。二十几年来民进党在台北市从来没有这么热过。那所以那一股力量我认为的确会促使这个为爱游行的这个一定人数非常多。其实上个礼拜六在凯道的那一场，那人数就已经爆炸多了。那所以那一场到这一场，我觉得就是连续两个礼拜台北市使得这个高温不坠。那个温度要持续保温中，那个其实都是在冲最后的投票。那回过头来讲一下蒋万安，我觉得蒋万安就是碰轰啦。 你不断的炫耀自己是一个矽谷的新创律师的时候，嗯，那大家其实想知道说，哎，对啊，那矽谷很新创啊，那你要不要讲一下哪一只独角兽你培植出来的，那个独角兽是怎样怎样怎样，讲出来让大家闻香一下嘛，你就讲不出来啊，所以大家才会去查呀，希望知道你到底这么了不起的成就，有什么样的成绩单，就查半天你就碰轰啊，那碰轰叫你讲清楚，你就说我保证一切都是合法，现在没有人说你违法啦，现在人家在质疑的是你碰轰啦，所以不要问 A 答 B， 然后假装这样子回过头来，你去骂陈时中说啊，你也去这个中国进行交流，我们讲的是你在美国的那个是帮中资公司募资，然后是不是有涉及诈骗，壮大了中国对于全世界的那个竞争的不合理，这个天平这个会有倾斜的效果嘛，结果你去讲一个民间的交流，现在是有谁在反对民间交流吗？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其实就是故意啦，故意混淆，然后啊骗你不懂啦，反正只要不懂的人就会被我唬住。 那方老师别报仇， 我觉得黄珊珊基本上现在已经被柯文哲弃养了，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巩固新竹市的， 他们也要办游行哦， 他也办游行，对，但是我们就要看能够动员多少人，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以来，那但是黄珊珊目前在媒体的曝光度我认为是大幅减少，那反而就是说民进党也在营造一个就是蓝绿对决啦，所以你看到就是说陈时中他最近从这两个礼拜他拍了非常多的影片，包含从他过去三年来他担任防疫指挥官，从一点一滴，从东南武汉封城，然后从武汉接人回来，一连串他在邮轮的处理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他是要唤醒大家对于这一次这个防疫的他的一个成绩，而不要被国民党无任意的抹黑甚至泼粪，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点阅率是蛮高的，而且很多人在下面留言都是支持陈时中的，所以我认为加上每个礼拜周末办的大型的活动演唱会，然后他的几首的这个主题曲，包含他的这个竞选主题曲，也点阅率很高， 是 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我觉得这个目前陈时中他目前是选情上是从稳定中往上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点阅率是蛮高的，而且很多人在下面留言都是支持陈时中的，所以我认为加上每个礼拜周末办的大型的活动演唱会，然后他的几首的这个主题曲，包含他的这个竞选主题曲，也点阅率很高， 是 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我觉得这个目前陈时中他目前是选情上是从稳定中往上走，那当然蒋万安台北是本来就蓝大于绿嘛，所以他当然是凝聚他深蓝的那一块，但是所以目前来看这一场下礼拜六就是台北市基本牌的大 PK， 蓝跟绿都在动员，都在积极动员当中，那因此我目前来看就是说蒋万安在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他讲了六次矽谷，但是说了半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连曹兴诚都出来说嘛，你到底懂什么嘛，曹兴诚是台湾真正的新创，联电就是他办的80年代开始，所以他有什么资格，所以曹兴诚是说你根本就是一个花瓶嘛，你没有真正懂什么叫你创了什么东西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案例呢，就看出来都是跟中国什么中国西南天然气公司，结果都爆发大规模的挪用，西南空挪用1400万的公款，他支援的美国东北石油公司5900万美金的这个所谓的公款，都是掏空，掏空公司的公款，这是什么并购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蒋万安他说你看到美国人都不担心，民进党担心什么，自己的公司后来都被美国政府起诉，甚至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律师资格也被取消掉，所以他真的是在